爆裂的无从拒绝的那么温柔的又爆裂的无可挽回的爱过你 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此刻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是曲新歌抢先听，来自于杨永聪，温柔的爆裂的，像空气一样的轻柔，像大海一样的深邃。2012年，杨永聪参加华人星光大道比赛之后，参加了中国梦之声，进而正式出道。这位来自英国的华人男生，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翻唱了汪峰，翻唱了许巍，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音乐。而在4年之后，他带着这样一首新歌回到大家的耳边，刚才就是由他演唱的温柔的爆裂的。在听完了新歌抢先听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些翻唱歌曲。首先这一组他们有两首歌上榜，而且都是翻唱。好妹妹翻唱小柯的日子，本周是以第27名的成绩上榜。而这首翻唱自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则在进榜第二周跻身到第一阵营，排在第9位。 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去了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来对你说一个故事，我来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初追小智的那些少男少女们，如今很多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吧。刚刚听到的是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的25周年纪念版。1992年出道，在去年2017年林志颖筹备自己的新专辑，那这首歌也收录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我的骄傲》专辑当中。如今很多的音乐综艺都会有大量的翻唱歌曲改编，甚至可以说是再造了歌曲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梦想的声音》第3季当中王嘉尔演唱的《该死的温柔》。这首歌和11年前马天宇的原版相比，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你的该死的温柔，让我现在的泪

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寸一寸寸在挣扎。我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借一滴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 来自梦想的声音，这是常驻导师张靓颖翻唱梁咏琪的短发。在这个节目的上一季当中，张靓颖还将一位高手收入麾下，他就是苏丽笙。在之前苏丽笙来中国榜做客的时候，也是说了很多实话，比方说加入到少城时代和他参加节目有没有关系啊，还有他翻唱的这首我们说好的其实也是节目组安排好的必须要唱。很厉害的苏丽笙爱后忧郁症本周已经来到了亚军位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去年梦想的声音当中他翻唱张靓颖这样一首我们说好的。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誓言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人群中再次邂逅，你变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阴谋。老去看细水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梦，又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啊，我们结拜最后，下一次如果邂逅，你别再那么傻，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结拜最后，下几次如果邂逅，你别再那么傻，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眼眸。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荐影片《黄大年》于今天起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讲述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事迹，讴歌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塑造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现了以黄大年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电影《春天的马拉松》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映礼，即将于12月1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浙江宁海推行村级权力清单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热情为民的村长方春天在筹备本村的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他代表集体和个人所做出的选择与坚守。再来看电视方面，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12月13号，由北京市商务局与北京电视台共同打造、联合出品的两部大型纪录片《为民而商：北京商业服务业40年纪实》和《开放北京与世界同行：北京外经贸40年》将在北京电视台首播。据了解，这两部纪录片全面梳理了首都商务40年发展历程、创新经验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为民而商》包括《东方欲晓》《不畏浮云》《民为邦本》《有容乃大》《城市之光》《雄关漫道》6集内容，将于12月13号到18号晚9点在 BTV 纪实首播，19号到24号晚10点20在 BTV 财经重播。《开放北京与世界同行》将于12月13号到18号晚7点20在 BTV 财经首播，19号到24号晚10点半在 BTV 纪实重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悬空的上一步，再继续让呼吸来 hold 住，让一年别乱动，双膝摆荡荡荡荡，翻过黑木箱，可以强悍柔韧过机关，我将多难的痛痛变简单，身体的时钟慢冲滚动，你想看下一步，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满身的热火，反着热的潮汐荡荡荡，回声花的江，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快乐在体中延续始终，想看见奇迹，就让你的思虑一心跟一个心。 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焕。这样一首歌曲是第三天全中国强力首播，江映蓉的全新单曲《重新定义》。说到这样一首歌，也是他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首概念单曲。健身的确会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体，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以自律的态度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会从内而外的更加自信。好，听完这样一首首播歌，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些翻唱歌曲。 JAM 邓紫棋今年出道十周年，除了推出音乐概念企划之外，也发表了一些纪念单曲，比方说之前有回忆的沙漏十周年版，而接下来在这个月也新鲜发表了和艾热一起演唱的《光年之外》热爱版。 Yo， 我是艾热，所以热爱，我为爱而生，我为爱而活。You ready？ Ready？ 我路过的路梦被疏落，我度过吐露过，不负的抱紧自我，印象深刻，守护过，但幸福靠近却没把握住我。放了更多跟我更少沉默，你用爱融化掉我浮躁的心跳，因为有善良的心灵伴着美丽样貌，因为你独一无二，做你自己从不仿照，激起我内心浪潮，就算在开始我真的没想到。能够触碰到你最真实的感受，哪怕爱对于太多人来说像沙漠山丘，别担忧，我会用最耐心的姿态拥抱你，保护你，照顾你到永远，不论任何关头。 把多少爱情都苦，你不过是借的洪流，多多么轰烈，却更只不过曾经的拥有，对你我却那么坚定，为你奋不顾身前进。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追随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骄傲与浮躁，只为让你在乎你，伴着你会是我最美的憧憬，很透明，别否定我，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多，不愿问彼此的波，宁愿内心受折磨，不愿妥协，互相伤害带着后悔，就算再一败坏在我们的周围。身子中分饰跟你的垫底很真实，整只也真实，让你我沉迷于甜言蜜语，爱的记号像气泡激荡，像心跳加速跳跃，星空在遥远，没有你光芒也都千篇一律，内心也漆黑，过以往的我们经历第几回，以为恨你这痛苦到身心俱疲惫，往路里为你积累着希望，爱慕着想你别理会欲求非议，因为你我一直都在相依偎， 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过，不愿万比此刻过，宁愿内心受折磨，我 前，凝视着灿烂的一切，无所谓是否被了解，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心中的感觉。也许生命无法抵达终点， 林奕群新歌《如果重来》在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本周排在第七名，上周更是高居第三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上一张专辑《四年前一百分的朋友》当中的一首翻唱歌，叫做《飞机云》。有着一副好嗓音，对于每位歌手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是在一些比赛当中似乎又不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他所翻唱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特有的声音质感，还有娓娓道来的诉说式的演唱，一听就知道是徐佳莹。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 因为 这是来自香港，今年参加创造101被大家熟知，来自许静韵翻唱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而你那可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翻唱歌曲，有些歌曲因为出色的流行性而被很多次的翻唱，比方说这样一首 K 歌之王，还有一些歌由于原唱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往往让人敬而远之， 但是就是这样的歌曲，在通过全新的改变演绎之下，反而让人有一种出乎意料、豁然开朗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完全颠覆原作的翻唱作品，就来自谭维维和满舒克带来电影《狗十三》的宣传曲，他们翻唱自窦唯的《哦，乖》。转身回来之后，下个小时歌手娄艺潇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从前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娄艺潇，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耿化你好。 知道你是演员的身份，但是这一次拿到专辑，听完整张专辑，发现唱歌也不是玩票性质的，是来认真的， 是玩真的， 是玩真的。对。首先说到了这首歌叫做《飞泪》， 嗯， 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电子混搭戏曲唱腔，是非常难唱的。那在戏曲上，其实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 其实我这个不是专业的，我专业是音乐剧毕业，但因为小时候呢就有学声乐唱法，小时候也多多少少学过民族唱法跟美声。那我妈妈又特别喜欢京剧，所以就是会听她唱，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学一点点。那之前也有在华人春晚上跨界唱过昆曲，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历都会帮助我在处理一些比较高难的歌还有唱腔上吧，会给我一些很多启发。那就这个就用在了飞泪这首歌里面。 空气中悬浮冷战的氛围，不懂体会坠地后的凄美，不同世界对话错的思维，说的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就对，世界会变成为我偏执的以为，会有所谓，原来分了更对，并没有。 般来说，演而优则唱的演员很少一到歌坛就会选择一种潮流的风格。那比方说像 R&B 也好， EDM 电子这样的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去驾驭的。但是我们在你的这张全新专辑当中，其实看到了像 Trap 风格的 Little Too Loud，还有像 EDM 风格的态度，以及 Hip Hop 的七嘴八舌。 是， 可以说整张专辑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风格吧。 是的，包括海市蜃楼它的这首歌也是我写的嘛，包括后期编曲也是融入了我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自己跟编曲老师去沟通，然后所以它现在就是展现出来是有点实验性的世界性的一个音乐风格。所以就是说这个专辑大家也会问我说，哎，如果风格这么多变的话会不会不统一啊？但是我想说我娄艺潇本人就是一个挺多元化的人，而且我是音乐剧演员嘛，那我作为音乐剧演员来讲，我的声音是要为角色服务的，我的声音是要为剧情服务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想把更多面更多的情绪展现给听众们，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这个专辑里面融入了这么多的风格。 是谁张着变成花的嘴，欲望和邪恶让你都下在河里沉睡，就像有 专辑当中有很多潮流这个风格的歌曲哈，那是不是在之前其实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听了不少这样的歌，就是一直有关注这个歌坛最新的动向？ 是的，其实我作为从小学音乐的孩子，我从小就是听的歌比较广泛，从古典到流行到所谓的就是摇滚啊，小时候那个时候叛逆期还听金属之类的，就是听的算是比较广的，那我就可能形成了自己喜欢的一些风格， 所以我在挑歌的时候基本上是哎，比如说这首歌的旋律或者节奏或者内容有打动到我，我就会把它收进来。 嗯，在华语流行歌坛你自己最欣赏的歌手会是谁呢？ 王菲、周杰伦。 说到王菲，其实在刚刚落幕的幻乐之城，在演出结束之后，王菲是带着女儿和另外她的女儿两个同伴 对 一起到后台去找你要签名 合影。 对要合影，这种感觉是怎样的？ 我首先我这次跟王菲的合作，我真的完全是打破了我对她原来的印象。她原来是那个很高冷很冰山啊感觉，但是这次我觉得她真的很有亲和力，而且就是作为妈妈身份的她是那么的，就是作为一个大明星啊，可以放下架子，然后带着女儿去找女儿的偶像，然后我还是她的迷妹，这个关系有点 很错综复杂， 很错综复杂。包括我在演的过程当中，我的那个表演空间从我那儿要跑到前台，要百米冲刺，边跑边唱。当时王菲在监视器前，她看见我风一样的跑了过去，然后他也站了起来，风一样的追着我在后面跑。所以我唱完之后，演完之后，我发现偶像是在我身边的，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说天哪，我就能被一般都是粉丝追偶像，这怎么我的偶像在后面追着我跑，我就当时觉得好荣幸。 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 是 梦幻奇妙对。 这一刻忽然什么我都的再多，爱也未必有结果，未来可能不来了，回忆却都是真的，谢谢他给我那么多的快乐，谁不想安安静静陪着一个人，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这一个人，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 其实，在你演戏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内心当中， 我还是 歌手这个梦， 对，没有忘记自己的那个， 从来没有放下， 对， 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吧。从小学声乐，妈妈就希望我考音乐学院，后来阴差阳错考的戏剧学院，但还好学的是音乐剧专业，没有把老本行就是太过于丢掉。那毕业之后呢，我又发现就是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确实，我们毕业之后就是很多同学都转行了， 嗯， 就是对我看到了中国很多有比我唱得好的、跳得好的人才，最后都面临这样的窘境，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去做交换生， 嗯， 我可以看到在那边的音乐剧舞台上演主角的，至少我那次去做交流啊，大部分都是中国演员， 嗯， 都是中国的人才。北舞毕业的、中戏毕业、上戏毕业都有，但是就是因为中国咱们没有这个舞台给他们施展，他们只能去外面找工作。那你出去工作几年，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家，想念祖国，那么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又同样又面临再一次失业，就这个真的挺让我很悲伤。所以我就始终记着这个使命。那我可能我比较幸运，我刚上大学就演了《爱情公寓》，这部戏赋予了我人气。赋予了我今天，我即便可以拍半年休半年，我去演音乐剧，就是给了我资本去玩艺术。 嗯嗯。 所以呢，我就想用着自己这点就是微不足道的号召力吧，然后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音乐剧是个好东西，会喜欢上这个表演形式。那如果将来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话，可能学音乐剧的孩子就有出路了。 嗯，所以娄艺潇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梦想在里面。 对对对。 那现在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还没有培育起来，可能观众的这种欣赏的这种习惯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未来它肯定是 一个，它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对， 因为中国的现在观众的审美水平非常高， 嗯， 而且音乐剧是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对于音乐表演、舞蹈结合的这种表演形式的，所以我觉得得有人去推这个事儿。我现在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包括我前一阵刚去英国去做音乐剧交流，跟韦伯音乐剧大师他们的公司团队去在做，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在演独角音乐剧，就是英国韦伯的经典音乐剧。周日恋曲，我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不拍戏，然后推掉很多工作，不赚钱去做这个舞台剧，做音乐剧。 在爱情的远。 好，在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娄艺潇聊到这里，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这张全新专辑《Laura》，我们稍后见。 若先不奢望你理解所谓过往那些，在怀疑真心无法出现，天使他会在哪边，何时才会是流年，等待在本应该恋爱的季节，相见比不上怀念，沟通只限于表面，要什么誓言。

心，一个 心意，包含许多讯息。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依然是娄艺潇，潇潇。 Hello, 大家好，我是娄艺潇。 这一次带来新专辑 Laura， 我还注意到，配合这张专辑，其实你们也非常花心思。拍了特别漂亮特别震撼的一本写真集。 对，因为我个人是挺有仪式感的，包括我现在就读书，我还是现在电子读物很多嘛，但我还是喜欢就是拿着那个纸质的书去读。那作为我第一次发专辑嘛，我想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做一个实体专辑，然后让大家如果买到的话，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哎挺值的。因为我想第一是想给自己留个纪念，第二是这个专辑它里面的照片呀，就不光是一个个人写真所谓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旅行，我会就是把我就是在我走过的路，有趣的事情，就是比较震撼的照片，也会放在这个专辑里面分享给大家。 空间的一个字覆盖太多的解释， 认为自己是个内心强大的人吗？ 我太强大了，其他的都不敢说，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成就，不敢说自己多牛，但是我唯一一个很自信的就是我的心态是特别好的。这个是我特别引以自豪的，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我都会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你觉得你这个好心态的来源是来自于哪儿呢？ 来源就是会自我疏解，然后再一个是跟我就是喜欢多出去旅行，多出去多多的享受生活，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像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的遇见困难，工作上的失意啊，情感上的波折啊，家庭的一些烦恼啊，但是如果你多出去走走的话，你会发现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有那么很多的同样的人在跟你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嗯， 就是看多了，多去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环境，别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面对同样问题的不同的处理方式。 嗯， 这样的话呢，作为年轻人他的眼界就会更广，心就会更大。 嗯，就是你看到的世界更广，你的心也会更大。 是的，是的。 就是见多识广，所谓的。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不会把它太放在心上了。 对。 另外我觉得可能也跟你这么多年在音乐上的一种练习，小的时候学什么民族啊，然后学声乐呀，啊，声乐是考到了九级，这是很高的一个水 平。声乐考过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外声乐考级的最高级。 对呀，啊，这是很厉害的。然后包括像音乐剧的专业的这个训练，还有在做演员，你可能就是本来你那个吃苦的那个扛受的能力就比一般的人要强很多， 承受力就要强很多。 对对对， 因为从小就一直在学习当中吃苦。 Scientist, pianist, artist, dentist, journalist, pharmacist, but I'm just a typist. Twisted, wasted, rejected, limited, attracted, shifted. I have decided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态度。 嗯， 也是你来作词的。 对，嗯，这首歌也是一种比较独立不屈服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我都不懂得屈服，我有我自己要，我要活出自己的态度。 嗯嗯， 就好了。但是呢通常人家会觉得态度这么有冲击力的这个词是不是应该是很 power 的曲风，但其实不是，它反而是一个我选择了一个很轻松的，你甚至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健身的时候听，都非常的合适。这就是我想说的，什么遇到任何事情都轻轻松松的一个态度就好了， 就是不太 care。 嗯，对 啊，然后 要你很多事情要 care， 但是也不要太 care， 不要太在意。 对，不要太在意。 不知道什么是残酷，感觉 还是梦会输、留言不需要一一的过目，我只要、走我的路、我哭，我知道什么是残酷，但别指望我服所谓的隐形的套路。 整张专辑是以流行为底色，但是在情歌上还是花了一点小心思、有一首歌叫做野生情人， 是 听上去还是蛮生猛的哈、 很多单身的男女会被误解，会误解你是不是不靠谱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所以他歌里唱的是我不是野生情人，我在等寻找那个对的人，如果那个人出现了我仍然会奋不顾身，这就是他的态度。 就是我是很认真的，只不过是没有碰到那个 遇到 那个合适的人。 不要为了寂寞去找一个人，这个歌里也有唱。对， 对，如果你为了寂寞去找一个人，你可能会更寂寞。 对，是。 不想为了寂寞找一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放纵沉沦，每一段。我都用心认真，只是爱不到永恒。感谢你丰富我人生。 确实潇潇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青春，然后非常活力，非常阳光， 正能量满满。 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像是一朵向日葵， 对， 永远向着太阳向阳而生。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我，因为他们要是哪天不开心了，或者有什么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聊聊，保准全部都好了。 这都不是事儿， 不是事儿，我会把就是这个道理梳理的非常的明白，让大家都心态特别好，跟我聊完之后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所以你在学校里是班长吗？ 我不是班长，但小时候一直有当官，但是大学的时候就注重于学习了，没有就是学生会什么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其实看得很清楚，然后你是一直按照你自己的那条路在走，不会被旁边的人去打扰， 随心而行。 这样非常好。对，所以做歌手我们潇潇是认真的， 对， 然后音乐剧的推广也是 我的一个 不会改变的一个梦想和目标了。在演戏方面也会来去接自己喜欢的角色， 喜欢的剧本，遇到了就随缘，没遇到也不去争不去抢就好了。 这种其实状态是非常好的，就是一切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唱自己喜欢唱的歌， 是， 所以我们的潇潇才可以这么的青春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娄艺潇做客众歌榜，带来全新专辑 Laura，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再见。 总喜欢你在你的身边，不觉得浪费时间，对你做鬼脸，看你微笑侧脸，像棉花糖的滋味，想偷偷住进在你的心里面，赶走乌云和阴天，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每天都像第一天，笑声弥漫在小小世界，空气味道都变很甜，我们手牵着手许下心愿，那一瞬间我们走进彼此的小小世界。 博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